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陈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究竟基因分析跟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相关性。那我们了解到，真的我们呢了解了自己，读懂自己之后，可以为自己做更有把握的健康人生的规划。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请陈博士一样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来谈一谈肠道菌相检测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伟汉。那其实肠道菌相啊，对我们来说，人体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第一个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种组成。我们肠道其实它是一个微生态系，那所谓生态系，它就是会有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以肠道来说，就是好菌跟坏菌都会一起住在那边。那当然还有所谓的中间选民，就是我们的中性菌。那如果今天坏菌太多的时候啊，我们中性菌它其实就会跟坏菌一起作乱嘛，它就会影响整个肠道健康，造成你的代谢啊、免疫甚至心理状况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可能有些人的体质上的消化跟代谢能力都是不太好，可能觉得吃糙米的时候会觉得肠胃怪怪的，或是喝牛奶就拉肚子。其实这不一定是体质的关系，可能跟你肠道里面菌相的组成都有关系。然后另外再来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免疫跟发炎的风险。那如果你肠道今天坏菌太多，肠道的黏膜受损，那就会造成肠道有破损的现象，就是所谓的肠漏症。那当你发生肠漏症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坏菌分泌的毒素啊，甚至一些没有代谢完的食物就会跑到你的血液里面去，那血液就会启动所谓的免疫反应。因为对于血液来说，那些东西并不应该存在血液。那它如果免疫反应启动之后，大家就知道可能就会发炎，那发炎就会造成过敏啊，或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发炎状态，比如说像荨麻疹类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发生。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肠道跟我们大脑有一个肠脑轴，它们其实是有互相影响的。其实我们刚上一集所提到的一些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它其实有 80-90% 都是在肠道产生的。所以你的菌相，肠道菌相如果失衡，坏菌太多，其实你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其实是蛮容易可想而知，比如说我今天肠道不舒服，当然我的情绪就一定不好，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另外就是有可能会比较容易焦虑啊、低落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跟你的肠道菌相的组成是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我心情不好可能是老公造成的、孩子造成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其实有可能跟我们吃的东西有相关。好，如果说今天吃错了，然后长期是这种饮食习惯，有可能造成对我们肠道黏膜菌相的这个破坏，然后造成一连串的这一种身体发炎导致的，然后搞到最后也影响大脑，然后大脑没有办法分泌血清素，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容易的生气啊、焦虑啊、沮丧啊这些。哇，我想线上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实证出来的一个结果，这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所以说如果情绪不好应该不用再怪身边的人，要先检讨一下。 对，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没有把自己顾好的。 对，是不是乱吃一通。其实现在饮食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啦。你看看我家路边一条街短短的100公尺就有5家饮料店。那现在呢，几乎我看公司里面的员工同仁中午呢都点那个 Foodpanda 送来一杯一杯的冰饮，然后大家都这样子吃，然后觉得蛮解压的。那像这种解压是真的能解压吗？还是会造成后续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在应该说像台湾，它其实我觉得手摇饮是一个常态啦，所以蛮多人会藉由喝手摇饮来去释放一些工作压力。当然是短期内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个效果，比如说这个下午这个早上当然都是有这种解压效果，但长期来说确实你的冰饮可能会造成肠道菌相的失衡，那这个菌相的失衡就会进一步影响到一些荷尔蒙的分泌。那当然到底有没有真的解压，可能就是看个人的状况。总结来说它其实是不会造成解压的。 陈博士，我看过文献资料有谈到有一些妇科疾病其实跟肠道菌相的失衡是相关的耶。 对，像比如说可能女性，以女性来说可能比较会常发生一些比如说尿道炎的部分，它其实也会跟肠道菌相有关。当您肠道菌相失衡，那些菌可能会透过我们的肠道跑到一些泌尿道系统，那就会蛮容易发生这个尿道炎的部分。 OK， 然后还有一些文献谈到说比如说肝病 甚至眼睛的疾病，那脑部当然我们上一集已经谈过了，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疾病全部都跟肠道相关，那我想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会请你一一的来针对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领域里面深入的探讨，让我们的线上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到底是在身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机转，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几乎跟我们全身的健康都相关。 像子瑩讲说其实没错，因为我们肠道它其实是我们吃进去食物的一个第一道的消化的防线，所以说我们肠道如果健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去利用你现在吃进去所有的营养素，那想当然身体就会比较健康。那我肠道的菌相如果失衡，坏菌多，那我就会把我吃进去的东西变成一些坏的物质，那坏的物质堆积在身体里面，就会造成你身体所谓的朝向不健康的方向去进行。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肠道不健康，它会渐进式的让我们其他身体的器官整体的机能都逐渐的瓦解掉咯。这样讲会不会太夸张？ 对，这是没有错的，就是你的肠道如果不健康，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全身。 那我们反推回来，如果说现在已经有疾病的人，是不是他的肠道就已经不健康了？ 常见来说，以大数据来说当然是这样没有错，就是你现在如果有特定比如说癌症，比如说一些心血管疾病或是一些代谢症候群相关的疾病，通常你的肠道菌相都是不健康的状态。 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在比如说癌症啊失智症啊发现之前，那因为我定期的做肠道菌相的检测，我先发现到我里面已经菌虫失衡了，然后我赶快调整它，我就有希望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就像现在的肠道菌相检测技术其实非常先进，它是针对每一种临床疾病做检测，所以像比如说肝癌、胃癌甚至于失智症的人，它都有特定的肠道菌相，其实这是一种结果。那我如果定期做肠道菌相检测，我可不可以在前期就把它把菌相做调整之后去延缓或者去改善这个疾病发生的可能性，这是有的。 哦，这样非常的有价值，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有看到已经发生癌症的、已经失智的跟还没有的人，然后呢这些已经发生跟还没有发生的人，他们肠道菌里面可能都有一些共通性，那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人算是幸运儿，他可以提早一步的来做预防，他可以赶快调整他的肠道菌相。我想这个就是肠道菌的这种检测它的价值所在吧。 对，但是肠道菌的调整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检测相关的东西当然是你越早做可以越早预防，因为我们肠道菌这样比如说我们搭配我们一些益生菌、优生菌的调整，它其实最短最短调整时间可能都要3到6个月，所以越早检测越早发现您的风险，当然就越有机会把它做调整，让您老年的生活越来越健康。 如果3到6个月就可以调整好，我觉得这很值得耶。 但是3到6个月是保守估计 哦。 OK， 也要搭配生活习惯饮食。 对，如果我今天在调整状态上我要一直吃辣或是吃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的话，或是我作息不正常，它其实都会让你的调整就是事倍功半。 嗯， 对 对，有啦，你帮我调的时候啊，那我吃几天就开始大幅改善，然后我就马上去吃了炸牡蛎，然后功亏一篑。然后呢后来我又开始吃，就再吃优生菌，再调又好转。好转之后呢，我跟你忏悔好了，我去吃了炸薯条，结果呢又功亏一篑。所以线上的听众朋友，我自己当成白老鼠已经测试了，当你做好这个饮食的调整控管是真的有帮助，但是如果你嘴馋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真的又让这个努力付诸流水啊，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陈博士，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哦，就是那对于已经生病的人，失智症啊或者是癌症患者，那他如果在服药的同时、疗愈的同时也去做肠道菌相的调整，对他会有正向的帮助吗？因为我知道很多疾病都跟肠道失衡、肠道菌相失衡是相关的，但是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那我把肠道菌相调整好就可以治百病，有这种事吗？ 我当然没办法跟各位听众保证说可以治百病，但我可以跟各位听众保证的是它一定会有效果，是因为我们在吃药或是治疗同时，它是针对你的症状，它其实是一种治标并非治本。那我们的肠道菌相的调整比较偏向于治本的部分，就是把你整体体质调整好之后， 一方面可以配合药物去针对疾病做治疗，一方面也可以提升身体的整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去跟这个疾病做对抗。那当你调的状况越好的时候呢，你可能服用的药物量可以慢慢降低，然后最终有没有可能变回健康，都是要看个人努力的部分。 OK， 所以说肠道的健康是整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难怪以前在电视广告上常常会听到一个肠若好人不老啊，听起来好像老人家讲的话，但事实上在中医学理里面也是得到印证，这是非常科学的一件事。 是是是。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肠道在、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肠道也会影响到情绪嘛。所以我们知道生活里面现在的人压力很大，好，心理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应该这么说吧，心理或许不是直接造成我们某一些器官的疾病，但是心理的压力会直接造成肠道菌相的失衡，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因为其实心理压力蛮容易反映在肠道的状况，这是科学上有实证的。另外就是就像刚最早可能前面几集所提到的，心理压力其实会有一些激素的分泌，也会造成肠道菌相的失衡。 在我心理学的这个课程领域里面啊，我也常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当事人不知道自己有心理压力，他只是每天都这样过，他在隐形的心理压力里面他毫无自觉。那或许过去呢，在童年时期或这一生的生命经验当中，他真的是经历了一些心理创伤，伤心的事、难过的事或者失败的经验。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采取转移注意力法，让自己呢去做快乐的事情啊，或者更努力的工作啊，来转移注意力，不要停留在这种不好的情绪当中。可事实上呢，这些情绪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呢，近期我们提供了一个 iScan 全能扫描的这种技术，那它是搭配呢超音波还有大数据的比对，来扫描出来我们目前好潜藏在我们心理里面的这些情绪压抑的情绪，而且我们没有觉察到的。那这项技术呢，我们要如何的运用来帮助自己放松减压？这也我想请陈博士呢，透过你的生物科技领域里面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当然没问题。iScan 这套系统它其实是有一种 AI 的演算法则，再搭配超声波的一些反射，然后在神经科学上的这个领域去帮你侦测目前心理状态的压力指数。那它不仅能够分辨你是短期压力或是长期的高压环境，你可以看说你自律神经现在是不是稳定，或副交感神经是不是属于活跃状态，让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该从哪里开始调整。这样一来，可能具体知道说我现在该怎么修正，然后回到自己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 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也知道压力其实有分近期的压力或者是长期以来累积的压力，那有 iScan 的帮助的话，你有一个明确的指引针。好，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三个很好的工具，我们有基因读懂自己先天这身体的里面的优势或者是风险，我们有肠道菌相的分析来了解从出生到现在我们有没有善待自己，现在到底已经在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一些潜藏的风险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第三个工具就是透过 iScan 的扫描，让我们看到在心理层面，好，在情绪层面有什么样子的隐患，好，它可能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事实上呢，有可能现在看到的肠道菌相检测的失衡其实是来自于心理因素。所以说如果只是去调整肠道菌里面的平衡，但是精神情绪状态没有同步改善的话，有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我们瑞信精准声音就是专门做这三个分析，包含就是先天的基因的分析，以及后天肠道菌虫的分析，还有就是短期这个心理压力就有 iScan 的分析，可以去帮您去评估您就是目前的状态，然后另外再依据这个状态帮你调整一份个人的健康调整方案。像我们的营养建议啊，就不会是一般你可能外面看到了我应该怎么吃的这种吃法，而是针对您依据我们的基因、肠道菌相还有心理压力分析做的特质去设计你的营养补充的方案。 哦，这个很特别哦，不同于大众化的那种吃法，那您会怎么做，会怎么帮助这个每一个个案去依据他的身体特质来进行调理呢？ 首先会依据您的分析报告，比如说你的基因目前可能潜藏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然后你的菌相如果也是反映在这部分的话呢，就会针对您的这部分去做一些调理，比如说在一些脂肪酸代谢或糖类代谢上，就会帮你补充一些相对应的益生菌。那如果你今天你心理压力大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你的那个配方上，比如说菌相调整的配方上，帮你补充一些会分泌一些丁酸或是一些血清素相关的益生菌，帮你做补充，去依据你的个人状况做一些调理。 欸，这个价值很高欸，所以并不是到市场上这个药妆店里面药局里面去买个那个广告很大的这种益生菌，有可能里面的菌种不是自己需要的，或者是现在已经有一些特定的风险，根本就没有去抑制到这些坏菌。欸，对了，陈博士，我想插播请教一下肠道菌相的调整。我知道您刚有讲到说我们有好菌、坏菌跟观望菌，您是说中性菌，那这个调理是要把坏菌杀死吗？然后让好菌增加吗？是这种技术吗？ 我们的调理上其实应该说是让好菌可以在你身体做定植，那好菌在身体定植之后就可以去分泌一些有益的物质，帮助身体做调理。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不可能完全把坏菌杀死，就像癌细胞不可能完全杀灭一样，它只会让坏菌的这个菌虫或菌群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或比较正常的情况底下，让我们身体去维持一整个生态，我们的菌相生态微环境的平衡。 OK， 我听过我们日本的专家山梨浩利顾问他就有讲，他就说其实微生物的世界非常的奥妙，它的比例是2:2:6，也就是好菌坏菌各占2，然后呢这个中间的中性菌占6。他们在 EM 的技术当中，就是如何让好菌发挥它最大的影响力，让那些中性菌靠拢过来一起做好事的意思，然后让那些坏菌没有办法发挥破坏力。所以是不是同样这个意思？ 对，就是类似这个意思，没有错。 OK， 所以我很好奇你要为大家调配的这个营养方案啊，会涵盖什么样子实质的内容呢？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有兴趣的事情，它究竟跟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边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市场上你所看到的益生菌其实蛮多会打这个保证菌数，比如说1亿啊、2亿、10亿、20亿这种。当然你吃很多菌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是因人而异，但是绝大部分的菌可能都因为你吃进去之后，它没有准确的在身体住下来，就被你所排泄掉，所以您吃再多菌可能都没有效。那另外就是市售的益生菌，它可能只会跟你讲我用了什么菌，但是那个菌它的功效是不是有那么好，其实您也不知道。像我们瑞幸所帮您选择的这个优生菌的配方里面的菌，都是经过一些临床实证的。可能大家会常常听到比如说比菲德氏菌、龙根菌这种菌，但其实这种菌它都叫比菲德氏菌，它是同一种属，但它其实是有很多种，那每一个种它的功能其实筛出来的功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帮各位顾客选择的这个优生菌的部分，它其实我们都是特别特别有经过非常就是仔细的文献搜寻或是一些临床上实证上的报告，才会把这支菌挑出来给就是顾客做服用。那另外在跟市售配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优生菌的配方，它其实有独特的三合一的微生态技术。我们在配方设计上其实包含益生菌本身就大家所熟知的一大堆菌，另外还会搭配益生元以及后摄元。那益生元是什么？益生元其实是益生菌的营养来源。我今天要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进行作用，那我一定要给它东西吃，它才可以长大、长多、长好，这是一定要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确保益生菌在肠道内是有粮食可以用的。另外我们会补充一种叫后生元的东西，那后生元它其实是益生菌代谢过后的一些活性物质，就是益生菌发酵过后的产物。那这些产物它其实才是真正对人体有效的东西。那我们一开始帮您补充后生元，可以让您先享受到益生菌所带来的好处。那另外肠道这些后生元，它其实是一些功能性的物质，它是可以帮助一些肠道黏膜进行修复。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后生元可以告诉益生菌说，欸，我今天这个环境是我平常会长的环境，它就可以类似欸，这是他我平常会住的这个会住的房子会住的地方，让益生菌可以比较愿意在我们的肠道进行住下来进行定植。那他当他定植之后，他才可以稳定的发展他益生菌的族群，去帮助我们调整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 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技术，欸，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吧，把它归纳一下，就是你不只是补菌，你还要养菌，让这些菌能够住得下来，然后呢还发挥到修护的这种作用，所以这是所谓的三合一。 对 OK，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新的方式，而且补菌的部分还要补得对哦，而且还要依照个人需要来补，不是胡乱去补的。这个真的是好棒的一件事，难怪你当时跟我调的配方，我一吃下去3天马上感受到好转的现象。哦，原来就是要补的对啦。所以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有在吃益生菌的人，然后去看一看你所想要改善的这些面向呢，是不是真的有如同符合你的期待。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进行肠道菌相检测，了解你的肠子里面究竟有哪一些菌，好菌坏菌它的比例是怎么样，到底你肠道的环境是如何，然后针对你所需要来进行调理，这样才会更好。好，所以呢，透过这样子的健康数据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有实质上、精准上节省时间、节省金钱的这种健康上的帮助。好，所以说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体内的基因不会改变哦，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透过基因检测，可以得到一本自己身体的百科全书。透过自己身体的这套百科全书，可以做精准的养生保健。不只是如此，还可以提前做到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为自己做好万全的规划。所以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要照顾好身体了，那还有一个心灵的面向，我们让陈博士来跟我们说说。 透过就是瑞星这边的 iScan 的心理检测，可以了解你就是当前的压力状态，以及你的自律神经啊、副交感神经跟情绪之间的平衡。但仅仅其实知道压力来源其实不够，重点是要如何就是去释放压力，或者一些转念转化，让自己从内到外恢复的平衡。因此我们瑞信其实还有跟奇迹行者的心理学院合作，提供就是专业的情绪的疗愈课程，帮助你可以深入了解你的压力来源以及情绪的运作机制，并且可以有学习有效的调理方式以及内在转化的方法。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压力管理，而是透过我们执行长就是李淑媛博士的专业指导，可以帮助你学会培养一些内在自我察觉能力，可以知道说我的压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然后另外知道压力来源之后，我应该如何转化内在压力，减少我们压力其实对整体内分泌系统啊、肠道系统、肠道健康的影响，让身体与心理可以恢复我们的平衡，让你有这个自信去重建自己的情绪健康，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然后另外其实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你可以依据你的基因特质去选择最适合的运动类型啊，提升代谢率、肌力还有心肺功能。其实我们的健康不应该靠就是运气，应该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这样。那现在其实就可以透过我们瑞星精准声音的基因啊、肠道菌相、iScan 的心理检测，再搭配这个李淑媛博士的这个心理相关的奇迹行者学院的部分，可以让你掌握健康而活得更快乐、更长寿这样。 嗯，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了解到了，透过这一些分析，我们以后不用靠猜的方式哈来管理自己的健康。那基因就好比我们身体写下来的，好，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身体程式里面的这种程式密码，一出生就带着它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读懂自己、了解自己，才能够从小到大就能够提早规划、发挥优势、避开风险。那千万不要因为你年纪大就说啊，我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做了，年纪大更要赶快做，因为你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更要精准的为自己做好预防，做好这种健康上面的规划。那如果孩子一出生就做，这更好，从小让他了解自己，让他的优势能够更发挥出来，然后呢这个对于自己的不好的事情呢能够尽量避免，然后减少去做。那肠道菌相，就我理解陈博士所说的这些连续三集的这个节目我学到了蛮多，其实我会把它形容好像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像照妖镜一样照出来，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因为你的肠道菌相很诚实，告诉了我们一切好的结果。那当然我非常推荐大家来做 iScan 的心理印记的扫描，因为很多东西呢，情绪我们其实是没有觉察的，它变成我们身体里面呢隐藏的一些压力，而慢慢像盐酸一样的在侵蚀着我们的健康。 OK， 透过呢这个陈博士的说明，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线上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现在有非常科学性的方式让你读懂自己的身体跟心理的状态，所以你能够为自己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健康计划。 谢谢你的收听，下一集呢，我们将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饮食以及我们肝脏呢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肠道健康，我会给大家一个爆炸性的资讯，所以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